很痛你不如意不如归 再爱你，不如意不如归去，你的眼泪挽回不了我的心，我看透你虚情假意，不再相信甜言，再叹气，从此我俩各奔东西，你把我情恨痛意，不如意不如归去， 只愿听到你的消息。